今日要同大家系继续系讲救主嘅训诲。这个救主嘅训诲其实系一个大嘅标题，系讲系天国嘅教导。但系有一个系副嘅标题，或者一个小标题，就系今日我叫佢做富有嘅少年官。相信大家对呢一个故事都唔会陌生嘅。一个富有嘅少年官嚟到系求问耶稣，系有关天国嘅事。经文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至到三十一节，或者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作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是你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面上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是何等的难啊。门徒希奇他的话，当神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何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这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昨日我们团契的时候排队去拿嘢食，阿苏就同我讲，我叫阿苏喺我前边，阿苏就同我讲，在前的必在后面，在后面的必在前边。嗱，呢个其实系点啊？我哋睇得到系同我哋上次讲嘅嗰一个系题目系非常之相似，系点样系能够进入天国？记唔记得耶稣基督同门徒讲，你哋要好似小孩子咁样先至能够进入天国？在天国最小的就是最大，最大的亦都是最小。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又跟上个礼拜的是有连带的关系。今天这个故事在四福音里面有三部福音书都有记载，马太、马可和路德、路加。在这里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八节，路加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官来的。在这里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这个主角是一个少年人。而三部福音都告诉我们，这个少年的官是很有钱，所以我今天叫他做富有的少年官。马可福音是没有形容到这个是主角是怎样，没话到他，没有话给我们听他的年龄有几大，没有话给我们听他是做什么职业。但是马可 很有趣，上次都跟大家讲过，马可福音这部书是很充很富有什么动作，是比较少是谈话。马可就用了两个动词是来到形容这个少年的官，就是说他跑来跪在耶稣基督的面前。 但我哋見到呢兩個動詞，就知道呢一個少年嘅官係好迫切咁樣樣，嚇唔使話跑噶，佢就係好急切，佢要知道，所以佢跑。而佢對耶穌基督都係好係仰慕，佢係跪咗喺度，見到佢嘅誠意，佢就問耶穌基督。啊，見到佢真係大汗揼細汗咁樣樣嚟到耶穌嘅面前，噗一聲就噗咗喺個地下度。講唔定真係當時灰塵滿地，加埋嗰啲汗咧，成身真係嚇唔知點樣樣啦，形容係好戲劇化。嗱，佢嚟到佢唔係問耶穌基督你食咗飯未啊咁樣樣，佢係有一件好重要嘅事，佢係要問耶穌基督呢件事對佢嚟講係好重要。呢件事對我哋每一個人嚟講都係好重要，就係同永生有關，就係同天國有關。但我哋上一次講嗰啲門徒真係烏卒卒嘅，唔知道天國嘅價值觀係點樣，所以耶穌基督先要同佢講：你哋唔係好似孩子咁樣，你進唔到天國嘅。但係我哋諗住，咦，啲門徒可能今次學精咗嘅嘞噃，但係我哋等陣會見到啲門徒仲未學精嘅，仲係我哋香港人話咩呀，蒙查查 MCC 好蒙查查㗎。等陣你會見到耶穌基督會教佢哋點樣能夠得到永生，啲門徒會點呀，會都覺得稀奇。跟住耶穌基督再教佢，跟住佢哋覺得分外嘅稀奇，越嚟越稀奇添。嗱，呢個少年嘅官其實佢亦都唔好得過嗰啲門徒好多嘅喎，佢都好似好烏卒卒咁樣嘅喎。嗱，你哋等陣留意咧，你見到經文咧，你會睇得到呢一個少年嘅官咧，佢嘅諗法係乜嘢嘢？我而家可以先話俾你聽，佢係點諗？佢嘅諗法就係做好事嘅就係良善嘅人，良善嘅人就能夠係進入神嘅國。就可以得到永生啦。嗱，呢個就係呢一個少年嘅官佢所諗嘅諗法。你哋會見到一次又一次呢個係諗法會都係出現。嗱，我哋先睇睇佢問耶穌基督係乜嘢嘢。佢一共係講咗兩句話嘅啫。第一句話佢話：良善嘅夫子，我當作什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嗱，呢度睇到。是跟永生有關，跟我們今天的主題是有關。由他所問的東西，我們可以看到有兩點。第一點，他是叫耶穌基督做良善的夫子。為什麼他會叫耶穌基督做良善的夫子？很明顯他是聽到有很多關於耶穌基督的事蹟。耶穌基督是醫治人，是趕鬼，做了很多好事的了。就是剛才我們所說的，做好事就等于咩话？等于系个良善嘅人啊，所以佢咪叫佢做良善嘅夫子咯。但系佢呢一个谂法系有一个问题嘅。圣经话俾我哋听，有冇良善嘅人噶？呢个世界冇良善嘅人。罗马书三章十节话：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一个义人都冇。罗马书三章十二节亦都话，都是偏离正路，每一个人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一个都好人都冇。咁我哋点可以凭住我哋自己做好人就变成良善嘅人先？唔得噶嘛。嗱，呢个道理连犹太人嘅拉比都明白嘅。原來猶太人的拉比不喜歡人家叫他們良善，不准人家叫他們良善，因為他們會說只有神才是良善，你不要叫我做良善。嗱，耶穌基督的回答和拉比的回答是很相似的。這裡你為什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的。耶穌基督就是這樣回答他，你为什么说我良善呢？除了神没有人良善的。耶稣基督没有否定到他自己是神，如果你注意他只是说除了神之外没有人良善。他也看看这个少年的官会不会打蛇随棍上，继续叫他做良善， 或者是直情是稱他為神，他沒有否定到。他但是就糾正了這些人的思想，就是思想就是說你不可以靠著你自己所做而成為一個良善的人，你的注意力是要集中在神那裡，所以他說只有神才是良善。第二件事，這個少年的官問的問題又是一樣的，跟他的思想是有關。少年人就問什麼，他說我當作什麼時才可以承受永生。又來了，叫了耶穌基督做良善，跟著他就問我能要做些什麼才能夠進入永生。為什麼他會走來問耶穌基督先？我相信他走來問耶穌基督的原因，他就覺得耶穌基督是一個做好事的人，耶穌基督就是那位良善的人，良善的人就可以進入神的國。這個耶穌基督入了神的國的，可能已經有了永生的了，我就去問下他怎樣可以得到永生。當我們很多人想去做官的時候會怎樣，就去問下個官，怎樣可以做官。當我們想做醫生的時候，可能就去跟醫生傾下，要怎樣才能夠做醫生，因為他們知道最清楚。這個人就去問耶穌基督，因為他認為耶穌基督做這麼多好事一定得永生，我要問下他。我見到耶穌基督回答他亦都是很愕然的。耶穌基督說什麼？他說戒命你是曉得的，不可殺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不可虧負人，當孝敬父母。咦，說不定有人已經說了， Sydney 你講到越來越講到蒙查查的了，不是門徒蒙查查，你這裡蒙查查，你那頭先至話唔可以靠自己嚟到做好而成為一個良善嘅人進入神嘅國，但係而家耶穌基督問佢有冇守律法喎，問佢嘅行為點樣做得好唔好喎，咦，你係咪前後矛盾？琴晚係咪瞓唔著定係點樣？唔係啊，你睇埋落去啊，呢個係開場白嚟嘅啫。仲有戲肉在後面，耶穌基督先有個開場白問下他，咦，你這些律法你守成怎樣啊？我們看看這些是什麼律法來的。其實如果你留意的話，是十戒中的後面那六戒。第五戒是什麼？當孝敬父母。第七戒不是 第六戒是什麼？不可殺人。第七戒是不可奸人。第八戒是不可偷盜，第九戒是不可作假見證。但這裡沒有說第十戒，很多人認為第十戒其實是所有這些是後面那六戒的總括。因為怎樣？因為你是貪人的東西，所以你就去殺人咯，你貪人的妻子你就犯奸淫咯，你貪人的牛羊你就牧皮你就走去偷盜咯，你貪人的東西你就作假見證去陷害人咯。所以這裡可能是沒有講到，但是馬可是加上了什麼？不可虧負人。如果你看回同樣的經文，在馬太福音十九章十九節說什麼？要是愛人若己。其實愛人若己就是所有這些律法的總結來的。十戒當中頭嗰四戒是跟神的關係，你要愛神。後面嗰六戒是跟人的關係，你要愛人。如果你做到愛人若己嗰陣時候，你做好曬㗎，你做到嗰六條戒命。耶穌基督就係問佢：咦，你呢六條戒命做到未？其實另外有樣嘢你會發現嘅就係、呢六條戒命係外表嘅行為嚟，同神的關係是內在的。有人見到我同大家弟兄姊妹的關係，能夠知道我是不是能夠同弟兄姊妹和睦，但你見不到我同神的關係。我同神的關係我知道，我亦都不知道你們同神的關係，你們自己知道，這些是內在的。但是外表的行為人家是見得到。這個人怎麼跟耶穌基督回答？他說夫子，這一切從小就遵守了。 又是见到两件事，有没有再叫耶稣基督做良善的夫子啊？没有，只是说夫子。耶稣基督没有说自己不是神，他只是说神才是良善，你为什么叫我做良善？嗱，呢個人已經冇再叫耶穌基督良善嘅意思，即係咩啊？佢冇承認到耶穌基督係神，你睇得到？佢就咁就係話：夫子，呢啲我從細就已經係遵守咗。嗱，佢另外佢話從小任何呢啲嘅律法、外在嘅律法，佢都已經遵守好曬。耶穌又點啊？耶穌就看著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里只有马可福音才有话，耶稣看着他，耶稣爱他。在第二部，在这里马太和马，在这里马太和马，路加都没有讲到。究竟耶稣基督望住佢做咩？有啲解经书就话：，望住佢，望住佢睇下有冇讲大话咯。啱啱先话自己系守晒所有的律法，等我望下你。啊，若果你系闪烁嘅话，你知道自己讲大话，咁我咪知道你系错，你系讲大话咯。但系会唔会噶？耶稣基督需唔需要望住你知道你有冇讲大话？耶稣基督系知道万事。不需要望住你。嗱，呢个字原文 amblypsis 呢个字望住，喺度路加福音22:61都有用到。记唔记得路加福音耶稣基督系同彼得嘅对话？耶稣基督系预言佢自己系将会系被捕，彼得就话：你就算去监狱，你就算死，我都同你一齐嘅。啊，彼得好快就吓。最快讲嘢嘅就系彼得，耶稣基督点同佢讲啊？耶稣基督话：鸡啼前你会系唔认我三次。于是真系耶稣基督被捕，有人认得彼得，一次唔认耶稣，两次唔认耶稣，三次唔认耶稣，即刻就听见鸡啼。听见咗鸡啼之后，佢就记得啦。路加福音22:61话：主转过来，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之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就好伤心，就喊咗出嚟。嗱，这个同一个字嚟噶，主转过身来看彼得。我亦都相信，点解马可会写喺呢度啲？耶稣基督看住门徒，讲唔定彼得系同马可讲：我记得耶稣基督嘅眼光。嗱，呢个眼光我相信唔系嗰种幽怨、阴毒嘅眼光，系你唔认我，等我望下你，等我睄住你、掘住你，啊，等你知道你自己错喺边，三次唔认我咁抵死，啊，睄多你两眼。但我相信唔系嘅。耶稣基督不会这样做的。这里是什么眼光？还是怜悯，还是关怀的眼光？这样才令到彼得喊了出来。而在这里马可福音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讲什么？耶稣看着他，耶稣爱他。一样这个字，耶稣是爱我们。亦都有人说，咦，会不会耶稣爱他是因为他守了些律法啊？嗱，系真噶，佢可能真系守晒啲律法，所以耶稣咪爱佢咯。嗱，如果真系咁样嗰阵时，耶稣就好爱嗰啲法利赛人噶咯，非常爱佢哋噶咯，外在嘅行为冚唪唥守晒噶，嗰啲人内心出问题啫噃。所以我相信亦都唔系噶。耶稣基督爱我哋，唔系因为我哋可爱。耶稣基督爱我哋，系因为耶稣基督系神，神就是爱。所以耶稣基督永远都是咁关怀咁爱我哋。佢同呢个人话：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嘅，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我記得我曾經聽過李思敬院長喺解呢一節嘅經文，你還缺少一件事。李思敬牧師話：呢個人做得唔錯啦，佢爭一件。佢話：如果係我啊，即係話佢自己李思敬，佢話講唔定神會同佢講，我仲爭97件啦。哇！跟住在場啲會眾就咔咔咔大聲笑啊。跟住李院長點講？你唔好笑啊！你哋講唔定爭197件。嗱呢度耶穌基督係同呢一個係少年嘅官先講咗咩啊？先講咗佢有冇守到呢啲係外表嘅律法同人嘅關係。佢話冚冷守曬啦。耶穌基督跟住講嗰句就攞命，走翻轉頭。講完嗰六戒之後，講翻頭嗰四戒，你有冇偶像？你有冇別的神？你愿唔愿意係將你所有嘅家財係變賣曬，然後嚟跟從我？呢個人過唔到呢關。經文話俾我哋聽，佢係有好多好多嘅財富，好多嘅產業，所以佢係唔肯跟耶穌基督。呢啲產業就成為咗佢同神中間嘅隔別，就成為咗佢嘅偶像，就成為咗佢嘅神。所以佢係點樣樣啊？經文話俾我哋聽，佢係好優秀。呢個人佢就係認為自己如果係靠守神嘅戒命，尤其是係嗰啲係外表嘅戒命，佢就能夠成為一個良善嘅人。成為一個良善的人就可以是得永生。現在耶穌不是跟他講這些，耶穌跟他講心，你究竟個心內心跟神的關係怎樣，你願不願意變賣這一切來跟從我。我們看到這個人聽了之後怎樣，個面色都變了，中文和合版和新譯版都說他面色是變了。其實個原文呢個字點樣解釋啊？成塊面係跌咗落嚟咁樣，成塊面落曬形咁樣，失曬望，好傷心，咁樣就走咗去。呢個人嚟得快，走得一樣咁快，講咗兩句話啫，唔多，咁就唔見咗人啦。耶穌周圍一看，對門徒說：有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等的難啊！門徒稀奇他的話，咦嚟咯？啲門徒蒙查查嘅門徒嚟咯，稀奇他的話，點解咁稀奇啊？因為喺門徒嘅心目中，神嘅國嘅價值觀咪同人嘅價值觀一樣咯。人認為有錢嘅地位高嘅，就去到天國就係高地位。門徒認為啊，嗰啲有錢人係得神嘅祝福嘅，所以先至咁有錢。咁點解耶穌基督話呢班人進天國係艱難先得㗎？唔 make sense 㗎，對佢哋嚟講，佢哋話阿伯拉罕，你諗下阿伯拉罕幾有錢？成群嘅牛馬，仲有約瑟呢？約瑟當佢係去到埃及嗰陣時，成為點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幾有錢啊？幾有權勢啊？雅各都有錢噶，喺佢個外父嗰度攞咗好多牛羊翻嚟噶。仲有舊約嘅嗰位約伯咧，財主佬嚟噶。而家耶穌同佢講：呢班有錢人，有錢嘅唔能夠進入天堂，唔覺得稀奇就有怪啦，有鬼啦嚇！所以他們是覺得是稀奇。但是還有什麼？馬可福音裡面再講了第二次稀奇的。原來在這裡馬太福音和在路加福音的門徒都稀奇了一次而已，馬可就記載了他們是兩次稀奇。第一次稀奇就是說，如果財主要進入神的國是何等的難，他們稀奇。如果你留意的話，在到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這一節經文，財主要進入神的國是何等稀奇，和另外一節經文是一起的。 就是骆驼要，就是骆驼要穿针眼。经文话，如果骆驼穿针眼啊，比财主入天堂啊更加容易。呢两节经文摆埋一齐，喺度马可福音就分开咗啦。23节系财主入天堂何等困难，25节系讲骆驼穿针眼，分开咗，中间有24节。但系如果你睇翻好多系手抄嘅旧版嘅经文咧，你会发觉原来25节同埋23节系一齐。所以25節應該在23同埋24節嘅中間。嗱，如果係咁樣嗰陣時候就合理啦，同馬太同路加都係一樣，係一樣嘅次序。但係喺度馬可係出現咗第二次嘅驚奇，就係10章24節。嗱，先講第二次嘅驚奇之前，先解解乜嘢係駱駝穿針眼。骆驼穿针眼的解释是怎样？就是骆驼穿针眼咯。一只咁大的动物，成只骆驼啦，叫只骆驼穿过只针眼，你想想有没有可能先？冇可能，就是话冇可能。这个是犹太人的针言嚟，是另外有个针言是叫做大笨象穿针眼，都是一样的意思。大笨象和骆驼都是大的动物嚟嘅，你叫它穿过只针眼是冇可能。一代表冇可能咁解。另外有个解释就是有人发觉原来耶路撒冷嘅城墙有一道侧门系叫做针眼门。正门当然就系大开中门啦，日头大开中门，到夜晚就点啊，闩埋正门噶咯。你要入城咧，夜晚你又隔经过啲侧门入去，其中一道门就叫做针眼门。嗱，呢道門係比大門細好多嘅，好細小。嗰啲駱駝係要經過嗰陣時點啊？孭住曬所有嗰啲貨物，要經過呢個針眼門嗰陣時，冇可能嘅。你係要將呢啲係貨物擺曬落嚟，即係駱駝烏低個身先至過到，但係嗰啲貨物就留咗喺出邊。嗱，呢個同耶穌基督所講叫呢個少年人所做嘅一樣，你可唔可以變賣曬你所有嘅嘢嚟跟從我？嗱，呢个就系解释，就系话好似呢一个少年官咁样样嘅有钱人，想入天堂系难上加难。嗱，头先话马可系记载咗两次门徒惊奇嘅，稀奇嘅。第一次就系讲财主入天堂啦，第二次系咩啊？第二次话门徒系分外嘅稀奇，大大嘅稀奇。仲稀奇過第一次，講嘅係10章24節，因為你已經搬咗10章25節去23節嗰度啦嘛。那個經文講咩啊？耶穌同門徒話：小子，倚靠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等的難啊！咦，讀完呢度就拗下頭噶咯噃。呢一節經文同23節經文有咩唔同？兩節都係講財主入天堂。是何等的难咯？点解门徒会分外的稀奇，大大的稀奇？有人同你讲两次，不是话讲多两次你就越来越稀奇嘅，同你讲十次你就非常之稀奇嘅咯。又可能有人话：咦，耶稣啲门徒可能以为耶稣第一次讲笑嘅啫，你讲到第二次就唔系讲笑嘅咯，礼真嘅咯。咁所以先至大大驚奇咧，咁耶穌會唔會同啲門徒講笑？唔會噶嘛。又有趣喎。如果你睇翻啲係手抄嘅舊文咧、古文咧，你會發覺呢一節嘅經文係少咗幾個字喎。少咗邊幾隻字啊？少咗倚靠錢財的人咯。所以你冇咗呢幾隻字，應該點讀啊？10章24節。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嗱，呢度已经唔再系讲财主入天堂噶咯，呢度系话任何人想入天堂，一样系咁艰难。所以门徒就点啊？分外稀奇，更加稀奇，大大嘅稀奇。佢哋认为咩啊？入紧天堂噶嘛？ 爭在名次係排第幾嘅啫嘛。所以佢哋咪成條喺條路上高搏命嗰度拗咯，邊個應該排第幾入咗噶啦？照佢哋嚟講，而家耶穌同佢講唔係啊，入天堂係好難噶，入神個國係好難噶，仲唔稀奇啊？分外稀奇啦！嗱，我哋睇翻呢兩次嘅稀奇，係好有意思嘅喎。第一次嘅稀奇係講咩啊？其實係講嗰個少年嘅官。因為佢有好多產業，嗰啲產業佢又唔肯去變賣，佢唔捨得，成為咗佢係唔能夠跟隨耶穌基督嘅原因，以致佢係外表嘅行為樣樣都做曬啦，內心嚟講同神嘅關係係有問題，出咗問題，佢唔能夠係跟隨耶穌基督。他的錢財就變了他的偶像，所以第一個稀奇話財主不能夠進入神的國是講誰啊？是講這個少年的官，不是講所有的財主。所以在座如果有錢的不用怕，不是說有錢就不能夠進入天國，是一個 special case 來的，是講這個少年的官。第二次再講話門徒分外稀奇嗰陣時係講咩啊？任何人入天國都係難嘅，未必係金錢令到你與神分隔，可能係第二樣嘢嘅，可能係名，可能係利，可能係一個人，任何嘅事使到你同神分離嘅呢樣就係你嘅偶像。但我記得我自己啱啱信主嗰陣時，嗰兩個女好細個嘅啫，成日我會禱告嘅，同神禱告咧就討價還價嘅。話神，你唔好喐我兩個女啊！你喐我兩個女反面噶，你喐我兩個女傷感情噶，我會唔信噶。你千祈唔好喐我兩個女。而家睇翻轉頭點啊？嗰兩個女係成為咗我嘅偶像。成為了我心目中的神。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偶像，都有不同的神在他們的心中，未必一定是錢財。於是耶穌基督跟門徒說，進神的國是何等的難。門徒怎麼說？分外稀奇之後就問，這樣誰能得救呢？每人都有偶像，每人都有神，每人都是有啲嘢使到佢與神分離，人點可以得救啊？如果係咁樣樣，嗱，我哋見到耶穌基督嘅回答係咩啊？耶穌基督嘅回答話：在人是不能，在神卻不然，因為神凡事都能做。喺人嚟講，我哋做唔成噶，我哋唔能夠自己救自己，救唔到噶。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只有神才做到，人做不到的事神是做得到，因为神是万能。这节经文令到我想起是创世纪十八章是十四节，说什么？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么？这节经文是说什么？记不记得大家？创世纪十八章是说神是预言亚伯拉罕将会是有一个仔。那時候亞伯拉罕多少歲？99歲了，然後他離開吾爾70多歲，99歲了。撒來多少歲？90歲了，90歲的女人生仔，開玩笑。但是在人來說是怎樣？不能。在神來說是不然，因為神是凡事都能。90歲的女人，100歲的老公公都能夠生 BB。 所以我們雖然是有很多問題，有很多東西，很多擔子放不下，有很多東西是戒不去，撕不掉，但是神怎樣？靠住神我們是做得到。詩篇51篇第10節，詩人大衛說，神啊，求你為我做清潔的心，使我裡面有重新正直的靈。詩人大衛看得到， 唔係靠自己就能夠有一個清潔嘅心，唔係靠自己就能夠有一個正直嘅靈，係一切都係神嘅作為，人所不能，神係能夠做得到。嗱，我哋今日嘅經文嚇，記唔記得又講彼得啊？喺度馬可福音入面其實講好多彼得嘅事嘅，因為馬可同彼得嘅關係，又講到當呢個少年人走咗之後，彼得即刻就又講嘢啦，啊，好大聲話。彼得話：看啊，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你了。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人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兒女、田地，沒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親兒女、田地，並且要受逼迫，在來世必得永生。嗱，呢一節經文睇咗之後，唔係話來世你會得百倍喎，係今世喎。啱啱深圳兩個禮拜前，真係參加咗一個係宣聖會唐人牧者嘅春節晚飯。David 都有去，Madalena 都有去，令我係好感動。一位牧師林查理牧師，佢講咩啊？佢話我從來係冇過係除夕係同我家人過，我永遠都係同教會嘅弟兄姊妹一齊過。佢係將佢教會嘅事工係擺高過佢嘅家庭。你諗下，除夕真係最好就係同自己屋企人親親密密咁樣過除夕。佢唔係㗎，佢冇㗎。佢每次除夕都係同教會嘅人過。佢撇低咗佢嘅家庭嚇嚟到係同弟兄姊妹一齊。但係照佢嘅見證講咩啊？神冇虧待佢，神好祝福佢。你見到佢所有嘅弟兄姊妹，咪就係佢嘅弟兄，就係佢嘅，就係佢嘅姐妹，就係佢嘅母親，就係佢嘅兒女咯。神真係百倍咁係還俾佢嘅，嗰種感情係好難得，係令到我係非常非常之嘅感動。嗱，我哋喺結束嘅時候，不妨是再回去看一看我們今天所講過的經文，思考一下。外面其實很多人都跟我們說，在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樣的，一切的宗教都是導人向善的，你有沒有聽過？都是導人向善的，教你做好人啊。今天經文說什麼？今天經文說，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的。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很不同的，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立地成佛做好人就能够做得好，我们是倚靠神，我们是接受了神之后，我们的良善是由神那里来，这个是不同的，非常之不同。自己是没有好的，是要靠由神而来的良善的好。这个道理就算我们信了之后都是一样的，不是只是靠住自己做就得了。很多事很多基督徒都做得很好的，我们外在的行为。虽然我们不可以好像那个少年的官那样说，这些一切我自小就遵守了，可能不会好像他这样讲，但我们都做得不错的了。我们很多次我们都有回教会，我们有读经，我们有祷告，有研修，我们甚至有十一奉献，都做得不错的了。但是我们跟神的感情是怎样？我们跟神的感情是怎样？这个就是问题。耶稣基督是看着你，耶稣基督是爱你，耶稣基督问你，还有一件，还有一件，这件给不给到出来？这一件事每个人都不同的，我那件事和你那件不同的，我那件事你不知道，你那件事我不知道的，是自己知道的，就是那件事还缺少一样。可能是什么？可能是名，可能是利，可能是金钱，可能是人，可能是事理，亦都可能是一个习惯，可能是一个是嗜好。甩不到就甩不到了，给不出就给不出了。 但係俾唔出唔好好似嗰個少年嘅官咁樣悠悠愁愁咁走咗。我哋基督徒唔同嘅地方就係乜嘢啊？就係、是、知道自己嘅不能，知道神係不然，知道神係凡事都能。靠住神，我哋係做得到；靠住自己係做唔到。嗱，其實呢一個就係福音。福音係咩啊？福音唔係靠住自己嘅行為去做好啊，做到覺得自己好滿足啦，已經做到唔錯啦。呢、這個唔係福音。呢、這個少年嘅官係有一樣嘢係值得我哋可取嘅，就係佢只知道自己做得唔夠。佢就係知道自己做得唔夠，佢先至去揾耶穌基督。佢知道自己做得夠，佢就唔會去揾耶穌基督。但係好可惜，而家有好多嘅基督徒都覺得自己好滿足㗎啦，已經做得唔錯㗎啦，我做得好好㗎啦。其實呢個係好大嘅危機嚟。但係我哋亦都唔好學呢一個少年嘅官，就係、是、當發覺自己做唔到嗰陣時點啊，就放棄。我哋要繼續係倚靠住，雖然我哋自己做唔到，神係不然。神是凡事都能，问题就是我们肯不肯将自己交给神，以致使令到神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上高是有所改变。福音就是靠住神，藉住神令到我们是有一个生命的改变，这个就是福音。让我们一起是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是给我们有是马可福音。主，我哋感謝你俾我哋有少年嘅官呢個故事。主，我哋見到呢個少年嘅官，佢知道自己係仲未做得夠，佢知道自己係生命當中係缺少咗啲嘢，佢係去尋求耶穌基督。但係好可惜，當佢發覺佢自己做唔到嗰陣時，佢就悠悠愁愁咁走咗。主，我哋每一我哋呢一班喺呢度嘅弟兄姊妹，我哋每一個人都係信主嘅人。我哋每一个人都知道靠自己是不能，但是神却不然，因为在你来讲凡事都能。愿我哋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智，是来到你的面前将自己是交给你，使你能够是帮助我哋是在生命上有所改变，以致我哋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是归给你。我哋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